的剩下我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，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养我，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做，你最爱的是我，爱因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 我们在不同的时

近着飞满萤火虫的峡湾，华丽的城堡在窗外一闪，不明的享受是糖果和旋转，透入空气的纯然。谁要管屋顶会有龙猫陪伴，宁静里我只看恋歌太短，回忆像漂浮在半空的湖岸，唤醒美好的幽兰。天幕闪耀碎钻幸福的召唤，把夜城的灯关，请待我起欢， 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为何没意思，我都妒忌。 来尽力忘记，两脚降落何地，明明木马已经为我准备，是什么都委屈你，单方终止了这个游戏。很感激你为我好，狠心推我学跌倒，人才能走路，自知不中用着番简谱。你可否对我好，你没有六尺高，你答应待我好，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度，无谓烦恼，宁愿自保，我没有跟你遇到。曾经每一天相约找你离去，陶醉你的故事，回想念你去追， 早已习惯整个酒馆午夜以后的凌乱，浪迹的背叛，有人拦截哭得哽咽，有人将嘴角一撇，纵容一切不屑。我想一个人的心清楚，彻底洗烂了以后，那是是非非，该欣然看破。多少次错过又来，多少次爱过再爱，直到拥有才明白，我的爱清醒地走出门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色的窗，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，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，随风飘散你的模样。菊花残满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躺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深霜。身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，天微微亮，你轻声的叹，一夜惆怅如此未完，菊花残满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。菊花残满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若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成霜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真爱到永久。当烛火燃到尽头，我还不放手，爱竟然变成伤害你的火，经营在爱里，连呼吸都变成奢求，这一段情究竟能代表